上我一来，上英方，我沉落月不弯，大胆的 出来就拧了。 你跟着我走， 后边有条狗吗？ 什么呀，你呀跟我上御马圈， 哪儿吃大碗面。 哎，我说你真聋了还是假聋了，我的妾爹。 哎 哎，这你怎么听见？ 你叫我吗？ 别照说了，走吧。 走走走走走。 的。看他的小金库刚来陈情，李二人尽在梦，刀下你 重大，速速报与大人知道，禀了。

为孩儿，我要认呐！ 啊，认什么？ 哎呀！ 当兵过时人，父子们。

一次。 哦， thank you。 素颜 就在行。 身上一个名不就区区犯了，你休来哄我。 Thank you.

曹，乃是军中之要，以胆量决，这军心必乱。但愿徐玉将粮草火速运来，也安军心。你不知我日里来迎头，纵然是有粮草啊，若不然几粮草去马迎头，若不然我扎白牵我将他引诱，我将个地也紧要，吃其不易转身为攻，一招人多必吃人情。 要当机立断。 依你之见， 粮草已尽，不日退守许昌。 哦，退守许昌， 正是。 这军心必乱，哪还了得么？